席大会，改为在家乡特拉华州发表接受提名演说。至于其他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例如前总统奥巴马、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等，将会改为发表网上讲话。另外，争取连任的特朗普表示不会亲身出席今个月24号开始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计划改为在白宫前院草坪发表接受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说。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的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0点，是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3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3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5.5，跌5.5；美团点评221.2，升2.8；中芯国际32.75，升7.5；阿里巴巴257元，升1.2；小米集团15.92，升3.4。港交所385元，跌1元；中国平安82.55，跌2毫；中国铁塔1.5，升9仙；华夏沪深300系报54.14，升2仙；友邦保险71.6，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11，瑞士法郎8.531，澳元5.571，加元5.838。新西兰元5.148，欧元9.18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8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8,9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8.97美元，卖出2,04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商贸区敬业街去成业街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要留意在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的快线封闭了，揸车朋友是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成安街，一些巴士路线都受到影响，需要改道行驶，那一带是车多的。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最后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 我觉得阅读是 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 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八月开始与你一起走过。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8月6号星期四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本港是新增了95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而其中91宗是本地的个案，而91宗之中又有52宗是跟之前的个案有关，39宗是源头不明。见到那个确诊数字是略为又回升了，所以大家在抗疫的工作上面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继续去到抗疫了。不过呢，这两天大家关注的一个案件的一个确诊的个案呢，就是昨日公布的一名是37岁的印尼的家庭佣工确诊的一个个案。因为呢，他是刚刚就转了工，咁去到新雇主呢嘅工作嘅时候呢，先至发病确诊㗎。而佢喺转工嘅期间呢，就曾经住过几个唔同嘅一啲嘅外佣宿舍添。咁根据呢，今日呢卫生防护中心呢就公布更加多呢位外佣嘅一啲过去一段时间嘅一啲资料啦。就话佢呢喺7月20号就离开咗旧嘅雇主。咁而呢就係亦都公布咗呢，原来呢个外佣呢係最少住过三个一啲嘅外佣宿舍噶，包括系佢喺7月21至22号咧就住过一个北角嘅外佣宿舍啦，而同宿舍咧仲有13位外佣添。卫生防护中心咧话咧会为呢13位外佣咧做深喉唾液嘅测试。咁而21至到25号咧，呢位外佣亦都住过湾仔洛克道嘅一个外佣宿舍，咁啊同宿舍咧有28位外佣噶。之前咧就大家担心啦，哇有成28位外佣，呢佢哋会唔会话已经散落去到唔同嘅新雇主嗰度咧？咁啊今日卫生防护中心就讲啦，佢对同咧嘅外佣中心嘅负责人讲翻咧，原来咧就系28位之中只有一位咧去咗新雇主嗰度嘅啫，咁其他咧系继续留喺宿舍嗰度噶。中心咧会安排佢哋咧做测试，而新雇主咧亦都会做测试。至于呢位外佣咧，喺7月29号到咧就8月1号咧，亦都系去过另一个嘅外佣中心，就系咧铜锣湾嘅一个商业大厦嗰度，系同四名外佣咧系共住噶。咁而咧就系佢哋同层咧吓呢啲嘅外佣咧已经系安排咗去到检疫啦。而同层咧唔单止呢个嘅外佣宿舍噶，咁仲有其他嘅一啲同层嘅人士都用过咧同层嘅一个洗手间。咁而咧当中有5人咧都要安排去检疫。 咁头先讲啦，咁仲有几日咧，就系、是、未公布咧，就系呢位外佣嘅一啲行程嘅，咁就系7月26号至到28号。咁卫生防护中心话咧，会继续调查咧，究竟佢呢几日咧去咗边度？另外啦，好啦，仲有呢位外佣咧，系今日公布咧，就系初步确诊，亦都系咧一位印尼籍嘅家庭佣工嚟噶。咁佢咧喺6月30号咧就系离开咗旧嘅雇主。成个7月咧，就喺上环嘅一间雇佣公司嗰度，同同场嘅4至6位外佣咧系一齐住。去到8月1号咧，就去到新嘅雇主屋企，而8月4号咧就发烧，于是咧就系去到急症室度睇症。新雇主一家咧都要检疫噶，咁而佢住过嘅地方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会调查一下。大家好关心咧，就系呢啲嘅外佣啦。咁佢喺转工嘅期间咧，就系病发确诊啦吓。咁究竟佢哋住过嘅宿舍会唔会出现一啲大爆发嘅情况，好似新加坡嘅啲外劳爆发群组一样咧？而呢啲中介公司都话咧，其实呢啲嘅外佣咧系转工啦或者完约嘅期间咧，都需要入住呢啲嘅宿舍噶。咁而因为咧佢哋原居地可能系爆发疫情啊，或者啲机票可能系未能够安排嘅关系咧，其实近期咧系多咗外佣咧入住呢啲嘅外佣宿舍噶，咁所以咧宿舍都几逼几多人下，会唔会都增加咗感染嘅风险呢？好啦，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请外佣咧？有冇啲咩嘅关注呢？尤其是系有冇啲申请外佣嘅朋友咧？大家对于呢个外佣有确诊嘅个案，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6号朝早10点，外国记者协会发声明话，留意到近日有驻港外国记者嘅签证延迟发出，促请中美双方唔好以传媒作为武器。声明同时要求港府解释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在港工作记者嘅影响。11点，港大医学院今年2至7月用问卷访问11000多人，调查过去一年社会事件同疫情爆发对港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调查发现，近41%受访者出现中度至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状，近74%出现中度至严重抑郁。港大精神医学系系主任陈友海： 之前经历过的一些嘅创伤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处理的时候，我们再面对新的压力，其实这些嘢会累积，令到我们经历到嗰个嘅精神健康的问题就会加大。 下午3点，政府宣布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延长一个星期，去到8月16号。4点半，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1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9宗未知源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段时间就关注到一些外佣在转工的时候就是确诊染上了新型肺炎，已经有一个确诊和一个就是初步确诊。各位听众，屋企有没有请外佣呢？会不会有什么关注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都熟悉一些外佣事务的朋友，就是外劳事工中心的唐晓欣。唐晓欣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哋即系都接触唔少嘅外佣啦，吓。咁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外佣咩情况之下需要住呢啲嘅外佣宿舍嘅咧？ 系。咁讲翻琴日嗰个确诊个案啦，咁见到佢其实咧，应该系喺同上一个雇主约合约或者完约合约之后咧，佢应该系去咗中介公司嘅宿舍嗰度咧，等待即系另一个新嘅工作嘅。咁所以其实因为外佣咧，其实就喺一个同住规定下面啦，所以一般情况下咧，佢哋系要住喺雇主屋企嘅。咁所以咧，其实只要佢嘅雇主都可能终止合约啊，完咗合约啊，喺工作与工作期间啦，甚至乎可能有阵时系等緊，即已經是等緊新的工作的了的時候呢，他們呢就要去住一些其他的住宿，可以說。 咁又或者即係佢完約之後未有新雇主啦，咁都可能係咪需要住呢啲嘅宿舍嘅咧？ 係啦，係啦。嚇， 咁誒，其實市面上宿舍有幾多種類咧？係咪話一定要住翻中介公司提供嘅宿舍㗎？係。 咁其實咧，因為我哋作為一個慈善團體啦，一個服務嘅提供嘅機構啦，咁我哋自己咧其實都有做一啲住宿，即係臨時住宿嘅轉介啊，同埋提供一啲免費嘅住宿嘅服務嘅。咁我哋自己知道咧，就係即係喺我哋嘅類似一個聯網入面咧，提供緊叫做免費嘅住宿嘅服務嘅。嘅一啲嘅 shelter 啦，我哋叫做，咁就係有大概十個以內嘅 NGO， 就大概咧提供緊叫做疫情之前啦，就大概係提供緊150以內嘅床位嘅，即係叫人頭計咁樣啦。咁但係咧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自己即係有。保持住聯絡啦，同埋開會嘅時候都發現咧，其實好多嘅呢啲即係我哋 NGO 咧嚟講咧，其實咧都係減少咗，即係控制嗰、那個喺個住宿安排上面咧係控制嗰個人數嘅。咁所以而家其實咧，我哋大概即係呢度十間 NGO 啦，其實提供緊咧係只係100個嘅即係人數嘅住宿嘅安排嘅啫。系啦，咁除咗呢样之外咧，其实即系除咗中介公司嘅中介公司嘅宿舍咧就比较多啦，系啦，就比较即系如果佢系需要揾工作嘅，可能佢都系会翻去中介公司嗰度住嘅。咁可能喺我哋度住嘅时候，可能佢有一啲特殊嘅需要，佢系想翻屋企噶啦。或者是他找不到其他的住宿，可能有時候他就會過來我們這裡。 明白，我都看到今天的報道都說到，其實近期那些這些外佣宿舍呢相當之擠迫，有些報道說三四百呎的一些單位呢是住到十幾二十個外佣，以你所了解這些宿舍的環境是怎樣的呢？ 其實中介公司的宿舍呢的情況呢都是很惡劣的，即是我們所知一般都是很擠迫啦，衛生環境未必是很良好。我們在兩年之前其實都有一個個案呢，就是在中介公司的宿舍入面是等緊工作的工人呢是意外是過了身的。咁佢是當時呢是一個住宿的環境，很多人是睡在地下甚至乎沒有床褥這樣。一張床可能是，就算有床，一張床可能是睡兩至三個人，全部是上下隔床，可能說三百呎的地方都不止是十幾十個人，可能是，即因為現在疫情來說，可能是更加多人是滯留在香港，或者是等，即是在香港去處理嗰個合約嘅時候，可能會更加擠迫，因為喺我哋嚟講咧，即係就算係我哋而家慈善團體咧，其實每一日咧機構咧都係接觸到有新嘅個案，新嘅人去求助，係揾緊一啲嘅臨時住宿嘅。咁雖然即係而家入境處就講緊話香港政府就話啊，我哋唔想有咁多外來嘅工人，暫時咧而家嘅工人喺香港咧，我哋都容許佢係喺呢度揾新僱主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喺工作與工作之間，甚至乎係滯留喺香港工人咧，其實一路咧政府都係冇提供任何支援嘅。所以呢一個嘅住宿嘅情況咧嘅問題，其實係一直都存在。 是，咁其实呢啲嘅中介公司呢去到提供宿舍俾外佣去到中转站住嘅时候，佢哋有冇啲咩嘅規定或者一啲标准要符合嘅呢？ 其实暂时呢我就知道呢政府係冇呢一方面嘅指引同埋規定嘅。咁所以我諗今日呢其实张超雄喺一个访问嗰度都讲咗呢一个住嗰个宿舍嘅指引咧，欠缺宿舍嘅指引咧，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防疫嘅漏洞。 系，咁我见到一啲嘅中介公司都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咧，咁因为即系近排疫情嘅关系咧，咁就未能够就攞到入境处批出一啲新嘅签证俾呢啲嘅外佣啊，咁所以令到宿舍咧就越嚟越住得多呢啲嘅中介，即系中转嘅外佣啦。咁咁所以先遇到咁嘅情况，即系咁都相当之无奈。咁你哋点样睇咧？ 其实我想都不只是中介公司的宿舍，即是我哋而家是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即系呢一个系外佣嘅住宿问题咧，除咗系嗰个同住规定之外，而家即系喺个疫情期间，就算佢哋唔系住紧中介公司嘅宿舍，而家亦都有好多人系即系揾紧地方去住嘅。我哋亦都系系啦，我哋其实其实一些 NGO 的宿舍都已经是满晒，或者我们现在都有一些新的措施，因为我们不想是太挤迫。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都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这些工人如果他滞留在香港或者他需要一个临时的住宿可以去哪里住呢？其实我们都希望政府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协助，起码在工作和工作之间或者工人在香港滞留的时候，因为其实都不是他们的即是他们想的，这件事都不是他们想的。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协助和支援，就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都会提供一些免费的住宿给他们。 在昨天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了有一名住过宿舍的外佣是确诊之后，以你所知其实外佣的一些心情啊，或者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咧？一啲仲系住紧喺宿舍嘅外佣，有冇话中介公司即系要求佢哋做更加多嘅即系禁足啊，或者系防疫嘅措施咧？ 系，其实我有见到即系中介公司所讲嘅咧，就系佢而家就话都要工人喺住个宿舍入面戴口罩等他们在去到雇主家之前都不给离开个宿舍，样有很多都这么说。但其实这件事是不是就解决到那个问题呢？即是一个很挤迫的空间或者个卫生环境都不是很好，或者个设施是不足够的时候，即可能空气不流通或者是啦，即是太挤迫的，其实这个都不是理想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政府可以都有个指引，即是例如现在可能外出食饭都有个即系人数嘅限制，或者个空间啊，餐厅就系坐一半。咁呢啲宿舍其实有冇一个咁嘅准则咧？咁样咁我哋希望政府都喺呢一方面着手去做咯。另外就系即系住宿个问题，即系头先所讲，其实系应该政府系要多一啲嘅支援，而唔系即系除咗佢要有一啲新嘅措施之外，都要谂下嗰一样嘢其实实行落嚟系做唔做得到。因为好似之前政府喺成个防疫度讲就系都叫外佣去即系放假留喺屋企啦，即系尽量都系唔好出街啦。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对于外佣嚟讲，即系好多人就会觉得点解你哋要出去啊？咁样咁我哋其实系2017年。甚至乎上年的報告咧，即係都見到咧，其實有過半的工人咧係冇自己嘅房間啦，甚至乎咧係安排喺一啲公共嘅地方，即係可能 sofa 去瞓嘅。咁究竟佢星期日係點樣喺屋企休息咧？咁有啲工人都同我哋講，我係咪企喺個廚房一日咧？咁樣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啲嘅措施喺講緊防疫嘅時候，都要諗下對呢個群體其實係可唔可行。 以你所知咧，其实而家仲住紧喺呢啲宿舍嘅外佣，佢哋心情点样咧？或者都惊唔惊呢个密集嘅环境会增加佢哋嘅风险？佢哋自己有冇做紧乜嘢去保护自己咧？ 其实我理解咧，如果佢哋系有口罩嘅话，佢哋都好愿意咧系戴口罩嘅，喺个空间入面。咁其实我理解咧，就系有一啲嘅工人都同我哋讲，其实好无奈，即系中介公司有啲咩嘅叫佢哋嘅指示，佢哋都会照做，但系佢哋喺呢个空间都好无奈，因为佢净系可以听从指示啦，等有新嘅雇主啦，雇主去接佢哋啦。咁但系咧，其实我都听到有一啲雇主因为担心咧，而即系喺个申请期间咧，突然间就系即系取消个申请嘅。咁所以即系我谂都明白，即系而家有一啲雇主系担心，咁但系个问题系呢一个又唔系工人佢哋可以选择到嘅，即系我可以去边度住，我系咪有能力负担得起？咁冇能力负担得起嘅，佢要去中介公司度住嘅时候，咁可能系一个好挤迫嘅环境，咁但系佢哋只能够系好无奈咁样。咁我哋嘅机构都尽量去提供协助，喺其实二月到六月期间其实都已经做了超过250个的 shelter， 即是住宿的转介的。 系啦，咁但系其他即系例如话中介公司诶，佢哋嘅宿舍入面嘅情况咧，其实我哋就控制唔到。 OK， 有啲人咧就建议，不如呢啲外佣嘅群体啊，做晒检测佢啦，你同唔同意啊？ 嗯，咁我哋觉得就系如果有政府有一个免费提供嘅检测俾外佣群体定系其他人都好，咁我哋梗系欢迎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政府去支援呢样嘢嘅。即係好似之前講啊，應該係我僱主或者係工人嘅，咁最後嗰個費用係會轉嫁咗落去邊一個度咧？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哋係會擔憂嘅。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唐曉欣，多謝你嚇。 系，唔该你。 唔该，唐晓欣咧就系外劳事工中心嘅社区关系主任嚟噶。咁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咁唔知你哋屋企有冇请外佣咧吓？咁听完头先讲啦，一啲嘅中转嘅一啲宿舍啊，原来系中介公司提供嘅。咁嗰个环境咧都相当挤迫啊，尤其是疫情底下咧，可能系住咗更加多嘅呢啲外佣添。咁大家点样去？有啲咩嘅关注咧吓？有啲咩嘅建议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1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39宗未知道源头，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早前确诊的一名印佣，除了曾经在湾仔和铜锣湾的外佣公司宿舍居住之外，亦都曾经去过北角一间外佣公司宿舍，期间和13名外佣共住，中心回聚中。另外再多一名印佣初步确诊，他在6月30日离开旧雇主，之后居住在上环一间雇佣公司宿舍。同4至6名外佣共住，呢名印佣喺今个月1日到新雇主嘅屋企，前日发烧到急症室求诊，现时初步确诊。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44宗。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目前有1204名确诊病人正系接受隔离治疗，当中39人危殆。至今累计有2458名确诊病人出院。他又话：，社区隔离设施大大舒缓医院病床嘅压力，现时大部分新确诊病人唔使等好耐就可以接受隔离或者治疗。港铁公布今年中期业绩，上半年亏损3億3400萬元。行政总裁金泽培话：年初疫情以嚟，港铁面对巨大挑战，经常性业务利润大幅下跌，但系喺努力之下，整体业务同财务维持稳健，未来会稳中求进。佢话疫情之下，重铁网络列车班次同乘客车程。准时度维持99.9%，上半年总乘客量按年下跌38%。金泽培又话，港铁喺2月已经推出措施协助租户，现时继续提供支援。另外，由上个月起，港铁提供八达通8折乘车优惠，并且为各种车费计划提供扣减，减轻市民嘅负担。港铁亦都有在车站、车厢、商场等加强防疫措施。黎巴嫩继续搜查贝鲁特大爆炸的生还者，爆炸至今造成137人死亡，至少5000人受伤，仍然有多人失踪。民众质疑政府贪污和换忽职守导致惨剧，要求官员问责。总统奥恩话，爆炸由存放在货仓的2750吨硝酸胺引起。贝鲁特实施紧急状态，多名港口官员被扣留，当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当局估计大爆炸可能令到25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50亿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雷暴。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包括是红桃道、开源道、敬业街和成业街等等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屯门市广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筲箕湾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咧排到近新城街。咁而家咧车辆暂时都唔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适唔适宜全民强制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前提咧就系成个过程要快过个传播嘅速度。呢个病毒潜伏期中位数就系5日，你要早过佢一日，4日之内咧就完成晒750万人嘅检测。咁我哋系唔系动员到人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啊。咁近呢两日咧就大家关注到有两宗嘅个案系外佣嘅个案，一宗咧已经确诊啦，一宗咧系初步确诊。佢哋咧都系转过工、转过雇主，咁喺转工嘅期间咧系住过一啲咧系雇佣中介咧系提供嘅啲宿舍噶。咁大家都担心到呢啲嘅宿舍嘅环境究竟系点，会唔会话咧都传染俾咧就系同住嘅其他外佣，引发一啲嘅感染群组咧吓。啊，大家。各位听众唔知道有冇聘请外佣嘅咧吓，又或者对于呢个题目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咧系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张杰文啦。张杰文你好， 诶你好， 系咁你哋就系一啲嘅雇佣中介嘅协会啦。咁想问一下，即系接连都有外佣啦，咁就喺住过呢啲嘅宿舍啊吓，转过工之后咧就去到确诊或者系初步确诊。你哋作为中介冇咩意见啊？ 我觉得呢个情况咧就即系迟早发生噶啦，不过已经迟咗噶啦，因为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好难解决得到嘅，因为啲佣工现在咧就系、是，譬如以前系完咗合约嘅话，入境处就要或者转约嘅就要14天内离境噶嘛，现在咧就可以俾佢延期居留。咁甚至等个签证嘅任务差唔多就2个月咁耐， 咁變咗啲傭工咧就一定係要住翻個宿舍噶啦。 是其实都睇翻，政府方面咧，其实佢哋喺三月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因应疫情嘅关系啦，可能呢啲外佣嘅啲原居地系爆发疫情啊，又或者系一啲航班嘅问题咧，令佢哋冇办法及时翻去啊，咁所以就让佢哋咧可以延长一下一啲佢哋系逗留喺香港嘅期限咁。咁但系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会唔会话因为疫情咧，就系呢啲嘅宿舍系多咗外佣去居住咧？个情况系点样咧？ 肯定是啦，因为以往讲啦就是话个14天就离开咗啦嘛。咁所以个住宿个方面呢平均嚟讲呢都系一个宿舍是10个8个人嘅啫。而家因为留咗喺度嘅佣工差唔多增加成倍㗎啦。咁所以呢就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唯有入境处呢係尽快批出个签证。因为现在嘅程序呢佢要入咗纸之后最少四至六个礼拜先批出嚟啦。咁呢个就对呢个而家咁严重嘅疫情嚟讲呢而啲佣工一定要咁多人一齐住埋呢係非常之有问题嘅。 对。你讲话多咗咁多外佣去入住呢啲宿舍啦。咁啲宿舍有咩方法可以容纳到咁多嘅外佣啊？ 其实係冇咩办法㗎。因为呢佢哋有地方住一定要㗎嘛係咪。咁你唔係住宿舍住边度呢唯有如果你多人唯有办法就係你搵多个宿舍㗎咋。冇乜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得到。 有冇可能啊即係可能搵多啲地方去安置呢啲外佣呢有冇办法 因为而家佢呢个政策呢係臨時嘅政策嚟㗎嘛係短期㗎嘛。係咪咁你租个地方你除非係租酒店嘅啫。咁租酒店咁通常係佢自己俾㗎嘛嘅钱佢边有咁多钱俾。这个问题在这里。 但大家都知道即其实个环境咁挤迫呢咁始终系会有互相感染嘅啲风险啦。咁其实宿舍呢家系做緊一啲咩嘅防疫措施呀或者即系啲外佣喺宿舍里面嘅生活系点样 其实宿舍呢就好似一家人咁㗎咋。返到去呢通常都唔会戴口罩㗎啦。虽然话叫佢小心啲戴口罩。因为你个地方咁细都系三至三百尺到七百尺。有成十几二十个佣工喺度住，咁你翻到去嘅又要煮饭又要食饭嘅，咁你就算一定规定佢戴口罩啊，都系根本唔可能嘅事嘅。唯有做法咧，就叫佢唔好出街啦，少出去啦，或者唔好出去食饭啦，或者系就算系出去想出去买饭食啊，都系买翻嚟宿舍住啦，尽量咁避免咧，或者一定要戴口罩啦，系同香港人做法一样咯。或者根據政府規定嘅，即係減少，即係一齊聚集啦，係嘛？最少最多兩個人啦，咁樣。 其實即係而家出面都仲有好多啲酒店啊、賓館啊，即係都因為疫情嘅關係，都仲有好多空缺嘅情況啦。會唔會啲中介都可以去租呢啲嘅地方俾啲外佣住啊？ 嗱，而家啲佣工咧，新嚟嗰啲咧，就政府規定咗一定要住呢啲宿，要住呢個酒店噶啦。已經都幾滿下噶啦，其實就。 嗱，而家讲转工啊嘛，转工吓， 转工嗰啲根本就唔可能。头先我讲，除非你个请咗，譬如雇主请咗佢，佢肯俾就得啦，系咪？佢本身就唔会有咁多钱，亦都唔愿意俾嘅。咁所以呢个系问题嚟嘅。 你哋会唔会提供啊？ 我哋有提供噶，咪住多啲人咯。 OK， 会有提供噶。所以第一个最紧要解决嘅办法就系一定系入境处。系尽快批出去签证，如果批出去签证，佢咪好早入咗屋企，咁啲雇主就会去监视住佢，或者即系可以照顾到佢咁样。 其实而家入境处审批嗰个嘅时间系几耐？咁系咪比疫情之前系耐咗咧？吓？ 唔系，佢因为咧佢通常咧转约嗰啲佣工咧以往出咗嚟咗境先同佢办手续嘅，个手续约莫都系两个月左右。現在個程序都係咁兩個月左右，就唔係話遲咗嘅，只不過我哋希望佢快啲咁解啫。 其實都睇翻啦，即係而家佢哋要好多嘅程序，咁就可能要收齊文件啊，又要即係同僱主簽新嘅合約啊，即係都冇或者即係其實而家好多部門政府部門啊，都係即係做緊一啲部分嘅在家工作啦，即係都冇影響到個審批嘅時間嘅係嘛？ 唔係啊，其實咧正式嚟講，呢啲佣工因為已經係香港噶啦嘛，佢唔係新嚟噶嘛，嗰啲僱主嘛， 咁其實個政府有曬呢啲記錄㗎啦，我唔知點解佢要咁耐㗎喎。嗱，佢本身就只不過呢個傭工換呢個僱主，呢、這個僱主要另一個傭工㗎啫嘛。所有檔案佢已經有㗎啦，其實好快脆就可以批到。如果佢要批嘅話， 係係係。 啊，咁就呢個一定要係入境處幫忙啦。 OK OK， 咁你點樣睇？即係而家外傭有一啲嘅感染嘅個案咧，咁其實有啲人都建議啦，會唔會可以啊？真係叫做全部呢啲住緊宿舍嘅外傭都做一次檢測，你哋會唔會歡迎咧？ 我梗係希望啦，梗係歡迎啦。啊，組織專家咁講，最好就即係先做一個大嘅檢測，之後咧入僱主屋企之後又再檢查一次，咁呢個最穩陣啦，大家都好啦，咁就 係好啊！多謝曬你嚇。 啊，唔系。 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张杰文啊，咁佢就系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其实咧就住头先中介都表达过嘅啲关注啦。咁就究竟系呢个入境处会唔会喺审批呢个嘅签证嘅时候可以加快一啲咧？咁其实我哋都系向呢个嘅入境处去查询过，咁但系暂时未有回应噶。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屋企又有冇请外佣咧？咁见到而家有外佣嘅感染嘅个案啦，大家有啲咩嘅关注，有咩嘅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咧想同大家讲一讲莎士比亚，希望咧就唔好太赶客啦。咁啊，点解无端讲咧？因为咧有听众咧就 send 电邮问萧叔叔咧。一句莎士比亚嘅名言啊，可唔可以帮我哋解一解咧？第一句就系、是、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听得似啦，但系我需要用戳啲嘅语气同大家讲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咁字面嘅意思咧就系咧，我应唔应该将你比较成为一个英国嘅夏日咧？咁样咁啊，大家要先知道咧，英国嘅夏日咧系。極度陽光普照啦，以前咧至少又唔會太熱啦。咁啊，同平時英國咧嗰個陰陰沉沉嘅天氣咧就好大嘅對比。咁所以通常一去到夏天嘅時候，英國人就走曬出嚟曬太陽，咁好開心，即係一個好歡欣嘅感覺。咁呢句説話咧就係咧攞嚟啊 Shakespeare 喺首詩裡面咧就形容佢自己嘅愛人啊，我應唔應該將你比較為一個？美麗的夏日呢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 就是古英文就 THEE 舊式的英文就是 U 的、okay? 單數的 U 但是呢是 object form、okay? 受詞的時候我們叫 thee 單數的就 thee 所以呢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大家可以背了這個句子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呢个新冠肺炎咧，喺好多嘅文献咧都做咗一啲分析啦，就话其实真系有症状咧，其实可以系一啲比较好轻微嘅，即系可能唔系就算烧都未必好高烧，咁咳可能就干咳咁样啦，或者系有啲攰咁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咧，就系、是、其实佢未有症状之前咧，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喺咽喉嗰度系有一个病毒咧都几。高嘅，即系而家知道啦，有一个新嘅变种咁样啦，咁其实佢个量咧就更加高，咁就令到咧嗰个传播咧喺未有症状嗰阵时咧，咁已经开始啦。咁所以其实尽量即系如果市民咧真系有症状咧，即刻要去睇医生，同埋尽快做测试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8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倾紧嘅咧，就系外佣啊，系一啲嘅住过中介宿舍嘅外佣咧，系确诊感染咗新冠肺炎嘅问题噶。打电话睇咧，电话1872311，有听众袁女士喺度，袁女士 系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即系两年前咧，我呢、這个。印用咧喺呢个中介公司揾翻嚟嘅，咁嗰阵时就即系嗰阵时就冇事啦。咁样揾佢，然之后 就做咗两年啦，咁啊再帮佢签一个合约。 嗯。 咁咧，而家礼拜咧，我间唔中礼拜我都即系唔俾佢出去，因为呢个礼拜咧呢、這个疫情咧比较严重啲，咁我保钱俾佢180蚊保俾佢，叫佢唔好即系即刻俾180蚊俾佢，就叫佢唔好出街咁样咯。 嗯，你担心啲乜嘢啊？ 我担心佢出去玩咧，即系惹到嗰啲，即系唔知道啊嘛，嗰啲隐形啊嘛，嗰啲嗰啲病菌 系 咁啊，但唔可以个礼拜咁保钱俾佢咯。 系啦，但系佢都有放假，佢都需要放假噶，即系佢愿唔愿意真系咁样做啊？ 愿意， 都 OK 噶， 但唔足一个礼拜。我呢度咧有间紧房俾佢噶， 系 啊，间房好大啊，咁然之后。呢、這个7点钟搞掂晒，即而家个引用得我同佢啊嘛，间屋咁样，有 你会唔会建议佢做啲咩嘅防疫措施啊？ 咪叫佢戴口罩，揸住嗰个洗手液嗰啲咯。 系 啊， 好啊， 佢自己都惊嘅，佢自己。啲都惊感染嘅， okay, 即系间唔中一个礼拜我保钱俾佢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袁女士嘅电话吓，都讲咗屋企有外佣咧，就有啲嘅防疫措施啦。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啊，咁讲一讲咧，就系早前啊，就喺红磡街市同埋土瓜湾街市咧，都出现咗一啲嘅商户嘅感染群组。咁其中咧就系多个嘅商贩咧，都系鱼贩啦吓，都系确诊感染咗呢个新冠肺炎噶。咁引致到咧就系港大嘅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早前咧就到场去视察啦，咁啊，当知道咧就系原来呢啲嘅街市入面都有啲猫嘅时候咧，咁袁国勇都话啦，不如都要求职员去攞啲猫去到做一啲嘅样本化验啦，咁但系咧呢样嘢咧都引起咗社会上一啲嘅讨论啦，因为咧即系有啲人咧就系有一个印象就系话如果街市有猫。会唔会都真系会成为咗一个嘅感染嘅途径咧？咁于是咧就都见到有啲报道就讲话咧系马鞍山咧就系有一个嘅新港城街市啦。咁于是咧就报道就话吓，即系落咗一个所谓赶猫令啊吓，咁就要求呢啲嘅商贩咧、商户咧，咁就系唔好再喺街市度养猫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唔系普遍嘅。咁啊，食环署就话咧系冇向街市档户就发出呢个所谓赶猫令。咁而领展都话咧冇相关嘅指示噶，不过咧就有啲动物组织咧，关注动物嘅组织咧，就接到有啲街市猫咧被弃养嘅啲消息啊。咁喺呢个嘅新冠肺炎咧，就系喺街市出现咗爆发群组之后，大家都会唔会关注到其实街市里面有可能会有啲小动物啦吓，猫啊咁样，呢啊狗啊呢啲情况，会唔会真系大家会关注佢哋其实应该点样去做咧？点样去处理呢啲嘅动物咧吓？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有咩嘅观察或者睇法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执行主席麦志豪啊，麦志豪 Hello. 你好， 系、hey, ，hello 大家好， 你好你好。喺呢个嘅红磡街市同土瓜湾街市，即系出现咗所谓要验猫呢个嘅消息之后，你哋有冇收到即系一啲唔同嘅消息，就系话唔同嘅街市有所谓赶猫令或者人弃猫嘅消息咧？ 其实有即系自己都收到个别好多人知都 PM 我啊，或者即系咪真噶？系咪即系再问多次就话啲猫系咪会唔会传染俾人噶咁样？咁另外当然又头先你提到嘅一两个个案啦，咁就有啲地方就话喂啲猫真系要走咯，咁样有冇办法帮到手啊？咁样咁我谂我哋作为其中一个动物组织啦，都作为一个后援啦。咁如果真系有猫，因为咁嘅情况之下，俾人哋赶走嘅，或者要揾地方去暂托啊，或者去领养嘅时候咧，咁呢度我哋都系会尽量系会帮手嘅。 系吓，嗱而家咧就渔护处其实喺寻日都出咗一个嘅稿啦，咁都讲到话未有证据咧，就系指出咧就系猫狗啦，喺宠物啦，咁喺人类感染呢个嘅新冠病毒里面咧扮演住传播嘅角色，咁就咧系呼吁大家咧就养呢啲嘅动物嘅时候咧，就要保持良好嘅卫生习惯，就唔应该咧就弃养呢啲嘅宠物噶， 绝对系 吓，咁但系即系始终啦，咁即系之前都真系有一啲嘅猫。猫狗咧系染上病毒嘅个案啦，咁你又会即系譬如建议啲街市，譬如有商贩真系养猫狗嘅时候，有冇咩建议俾佢哋咧？ 其实我觉得 既然我哋都幾肯定啦，即係唔好話 100% 絕對啦，就係、是、貓狗係並唔係一個呢種病毒嘅宿主或者載體啦，佢哋並唔能夠透過貓狗嚟到將呢個病毒傳染翻俾人嘅。咁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有好科學嘅精神去面對呢件事，就唔好過分嘅恐慌先啦。咁但係你話作為頭先譬如話今日紅磡街市啦，咁喺個街市裏面有人確診咗。個街市個環境本身可能已經有病毒存在，咁喺裏面生活嘅貓狗，佢哋身體上面有嗰種病毒，即係佢都係環境嘅一部分啦，因為只貓喺街市生活啫嘛。咁呢樣嘢係唔出奇嘅，咁但係亦都並唔代表我哋要驚到就係、是、哇，點貓狗喺度咧就會將呢個病毒傳染俾人類啦咁樣。我諗呢個係有少少捕風捉影嘅，大家唔需要擔心，特別係。講緊係流浪嘅動物啦，又或者係你唔係你養嘅動物，你都唔會攬佢啊，唔會錫佢啊，甚至你無端端唔會摸佢嘅。咁我覺得呢個風險真係極之低咯。調翻轉，反而漁護處提議大家，如果你養自己有養貓嘅，屋企有動物嘅，咁你自己真係要認真去注意你嘅清潔衞生，就已經足夠啦。 系咁又好啦，有啲真系喺街市就出現咗一啲嘅貓狗啦。咁、 嗯、 其實你會建唔建？你會唔會建議即係都為呢啲嘅小動物去到做曬檢測咧？ 嗱、嗯，我個人我絕對唔懷疑袁國勇教授去做呢個動作咧，係有佢嘅意思喺裏邊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街市裏邊當你已經叫 contaminate 咗啦，咁樣咁其實所有地方都有病毒，或者即今日我哋睇到一個報道話咁有啲。木瓜都有嘅，咁系咪啲木瓜都要隔離都要驗咧？咁其實我相信睇下個，我諗都要相信翻專家嘅意見啦。你問我，我個人覺得其實即係喺個環境裏面出現過唔同嘅嘢，係咪全部都要拎去驗咧？我有少少保留咯。特別動物，大家都已經好幾肯定佢哋係唔會有傳染嘅風險嘅時候，咁究竟動物拎咗翻去傳驗之後又會點咧？咁都會令到大家都幾擔心嘅。 嚇、啊，咁會唔會即係早為啲動物去到檢驗，都可能快啲去治療到佢哋咧？會唔會啊？ 但係佢哋冇病徵啊嘛。 嚇、 啊！系咪？咁我哋人都一樣啫嘛。你冇病徵，你好地地，你都唔會即喺呢個階段，你唔會自己走去。喂，不如驗一驗我自己咯咁樣。咁我諗，如果只動物本身亦都冇病徵，佢喺個環境裏面佢生存得好地地，我就覺得暫時我睇唔到有咩必要咯。 嗯，好啦，即係頭先我都引述啦。咁有啲嘅其他區份啊，即係唔係講緊紅磡、土瓜灣啦、 嗯。 其他區份咧都有啲街市咧就所謂落咗一個趕貓令啊。你點樣睇呢啲事件咧？ 這個我就覺得是一個不是幾好的涟漪效應啦，因為其實又不怪得曬香港市民嘅，在這個疫情期間，大家都所謂的捕風捉影啦，即係有少少聽到，其實可能他哋冇完全睇過曬啊，聽過曬袁國勇教授講嘅説話，只不過聽到其中一兩句話要捉貓呢個驗啊，咁就開始就驚啦咁樣，這個就不出奇嘅。咁但我都是重新呼籲翻大家要理性啲、科學啲去面對每一日發生的事，同埋聽清楚究竟專家講的意見的全部，有前文後理的，就不要聽一句就即刻有個很過敏的反應咯。 咁如果真係有啲檔販話，哇咁好擔心啊，咁真係都真係想送呢啲嘅貓狗俾其他人啦、或者有咩嘅途徑可以幫佢哋？ 嗱，我相信香港有好多愛護動物嘅組織嘅，即係唔係淨係我一間嘅。咁無論愛護動物協會又好，我哋又好，其他都好。如果真係有人要因為你知道街市啲貓啦，本身係冇晶片嘅，亦都冇一個所謂嘅主人嘅。咁嚴格嚟講又談唔上遺棄。咁佢哋話要趕啲貓出離開街市，咁我諗其他同埋組織都唯有出手要幫手嘅， 係啊，咁啊，再啲咩嘅呼籲俾香港市民啊？ 如果針對翻街市呢單嘢，我真係好嚴，即係再一次呼籲所有街市嘅檔主，其實啲貓根據袁國勇教授佢都講係有益㗎，佢哋幫到你無論捉老鼠啊，同埋維持嗰個環境嘅健康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唔好咁敏感咁快就做一啲唔理性嘅嘢。OK， 害咗動物，亦都令到自己個街市失去咗一個好好嘅伴侶。 嗯，好啊，唔該曬麥志豪，多謝你嚇。麥志豪咧就係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嘅執行主席嚟噶。咁睇翻咧，即係除咗街市有動物係大家關注之外咧，咁其實漁護處尋日咧都係公布咗咧，就係再有係一隻咧就係蘇格蘭短毛貓啦，就住喺荃灣，同埋一隻咧就住喺深水埗嘅一個約瑟爹利犬咧，咁就係又係佢。 哋都係呈一個陽性反應嘅對動物嚇。咁啊，而咧就係佢個主人咧就係確診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嚟嘅。咁究竟密切接觸者點解佢嘅寵物都會咧就係測試到有病毒陽性咧？咁呢個咧需要當局咧係再去研究一下啦。咁睇翻咧就係累計個案咧，其實到而家咧。香港一共有五隻貓、三隻狗對呢個病毒係呈陽性或者弱陽性反應，咁其中咧有一隻松鼠狗咧就曾經係過身噶。咁好啦，我哋關注呢個話題咧就嚟到呢度，聽一節嘅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较早时有意外，车龙有待消散。下一次交通消息， 中国平安82.5号跌两号，中国铁塔个半升九仙，华夏沪深354.14号升两仙，友邦保险71.6号跌3.5号。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浩泽净水、吉辉控股、和宏服务、康特龙同埋巨京控股。五大跌幅股份：艺高国际、金汇教育、勒泰集团、香港通讯国际同埋中天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9，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报18,90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7.99美元，卖出2,049.12美元。港汇指数105.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收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欣平。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包括是敬业街和红桃道等等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繁忙的。另外伟业街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考明街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段同埋介乎扫管忽至到大榄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伟业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又要白交租吓，咁啊点算咧？咁好似近呢两日咧，都见到有一啲行业咧，又再出嚟咧，就系希望政府可以补助吓，会唔会可以推出第三轮嘅呢个抗疫基金啊？ 系系，我即系我自己身边嘅朋友都讲，我啱啱咁巧咧，就有个朋友系做美容嘅，亦都有个朋友咧系做教琴嘅，做琴行嘅。咁佢哋两个我都真系好体会到，亲身体会到佢嗰个惨况嘅。正如头先陆宇光你讲，租金咧不停要交嘅，业主亦都冇商量嘅，亦都唔肯减租，或者减一啲好细微嘅减租俾佢哋，帮助不大嘅。教琴嚟讲，所有嘅学生基本上都唔敢上堂噶啦，因为香港嘅环境咧，所有呢啲咁嘅琴行又好啦，美容社都好啦，好细啊，个面积好细啊，咁所以咧，企入去咧，一定嗰个所谓社交距离系唔足够一米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同学又唔敢去，家长又唔敢去，咁所以我亲身好体会到呢一啲行业嘅苦况。 咁但係即係特区政府要去到决定係咪补助呢，即係当然啦，而家呢啲嘅处所係特区政府要求佢哋关闭，咁所以啲行业呢就好自然而然就认为特区政府需要负返责任啦。咁但係睇返即係其实过去嗰几轮嘅防疫基金，第一轮就係2月嘅时候推出啦，300亿。好啦，跟住财政预算案啦。跟住去到咧第二轮嘅抗疫基金啦，咁就系四月嘅时候推出，又系呢个1300几亿啊，当中咧有800亿咧系呢个保就业计划，咁样啊，好似派下，咁其实都涉及好大量嘅公帑噶，咁啊，特区政府系咪都要好小心去计算咧？ 呢个必然啦，咁我又咁睇嘅，即系我都唔系好赞成呢个人啦，我个人唔系好赞成福利主义嘅，即系大量派钱咁，我都唔系好赞成嘅，但我又调翻转咁谂，我哋有咁强。强嘅储备就是用在最危急的时候，咁如果今年都不是最危急的时候，咩是最危急的时候呢？咁所以用得其所呢是政府需要考虑的。当然啦，就算疫情好翻之后，我哋嘅经济能唔能够恢复，我哋个财政个储备将来点样去补充翻呢？呢个系后话，但系喺我哋而家目前仍然喺个疫情咁严峻嘅时候咧，我谂纾困措施系应当嘅。 由即管睇睇咧，就是、特区政府会唔会回应啦？各位听众啊，咁如果系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大家做各行各业嘅。呢一輪嚇，呢個第三波嘅疫情底下，大家嘅生計係點樣呢？係咪真係好困難呢？嚇，你哋嘅大家嘅租金負擔係點呢？人工負擔係點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咁啊，阿陳澤銘啊，我哋不如落嚟都集中傾其中一個嘅行業啊。 好啊， 係就係一啲嘅補習社啦，以及一啲嘅教育中心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早前啦，星期一嘅時候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就出嚟講，就話咧學校嚇即係。各级的学校可以继续开学，不过就不可以面对面教书，只能够就网上教书。这个安排亦都适用于就是非正规课程的学校，包括补习社的。但是很多补习社就叫救命了，即其实很多家长都是真金白银给钱补习社，即是给小朋友去到这些补习社学习。如果现在转晒做网上的话，可能有不少的家长都觉得不太划算，所以就不再补习了。令到这些补习社即生计出现影响。另一方面，其实就是这些补习社之前就是有一轮的防疫基金的，就拨了1亿2千万，就是每间这些非正规课程学校就一筆過俾40000蚊佢哋，咁但系咧有啲業界咧就講到話啊，好似都喺申請嘅過程啊，或者資格上咧都有唔同嘅難題喎嚇。啊，唔知聽眾又有冇啲係做補習社或者教中心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一齊傾下。 好啊， 陳澤銘，我哋揾嚟一位嘉賓一齊傾好嘛？ 好啊， 咁就有教育中心聯盟嘅發言人任偉豪啊。任伟豪你好， 系两位好， 系 两位主持人好， 系好啊！不如请你讲下咧，即系呢个第三波疫情以嚟，你哋嘅生意系点样？ 第三波其实即系讲紧 七月以嚟啦， 开始系啦，七月开始啦。咁其实咧就因为今一波咧嗰个嘅确诊人数咧，实在系比起上嗰两波咧。是为之大的，即是都多好几倍添，即是那个平均每日确诊人数。咁所以呢都几吓亲即是啲家长。咁令到佢哋呢就其实教育局呢未话呢一个嘅正式即是提早放暑假之前呢，其实好多家长都唔敢俾小朋友即是继续落嚟教育中心或者补习社去学嘢㗎啦。咁所以呢 呢個嘅疫情底下咧，我哋去到今日啦，我哋一日一日咁樣數住嘅，165日啦，已經停過嚟。咁去到即係八月尾嘅話咧，係去到190日啊。咁所以咧係極之難捱嘅，所以咧嗰個嘅結業啦，嗰個嘅倒閉咧，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 係，不如逐樣講下啦。咁其實疫情以嚟，其實你哋嘅生意啊，即係講緊學生人數啦，其實下跌咗幾多 啊？其實就去到一成或者甚至完全冇嘅啦， 即係得翻一成，你意思係？ 係啊，得翻一成，係啊。咁通常咧啲補習社仲開住嘅話咧，主要係因為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可能得自己一個踢去做嘅啦。系啦，咁就即系横掂都系，咁啊一成都照教住先啦，咁样。咁另外一啲咧就系有良心嘅雇主啦，即系想同事都有得翻工。咁虽然翻嚟咧都冇咩嘢好特别去做噶啦，即系好少书教嘅，即系剩翻。咁但系都叫养住佢同埋佢嘅家庭咁样啦。因为我哋呢一个行业咧做教育嘅咧就好讲人情味嘅。系啊，咁唔会即系好轻易咧咁样去炒我哋自己嘅同事咯，所以系好难挨嘅个情况。 OK， 阿杨润堂局长就话咧，就系呢个网上授课啊吓，咁都适用于你哋补习社嘅，你觉得可唔可行？ 其实系唔可行嘅，唔可行主要系两个方面啦。第一个方面就系实际网上教学嘅执行上面嘅问题啦。好老实讲，本身学生咧响学校啦，或者响补习社上堂，都唔会好全时间都极专心咁去上噶啦。总有学生系唔专心嘅。系啦，响任何环境嘅即系学习环境都系噶啦。咁如果再隔咗个 mon 嘅话咧，就会令到首先原本已经唔专心嘅学生系更唔专心啦。咁本身或者掹掹紧专心嘅嗰啲学生就都会变成唔专心嘅一扎。咁加上咧，其实嗰、那个每一个家庭嗰个负担嘅能力都唔一样嘅。我哋知道好多基层嘅家庭咧系真系靠部电话。就叫个小朋友喺部电话面前连续上4个钟头、5个钟头嘅 Zoom 嘅课程，咁真系哇！我哋曾经有个 case， 有个学生咁，佢有少少即系轻度嘅自闭症嘅，咁佢哋即系嗰啲感官系同一般嘅小朋友有少少分别啦。上咗2个钟头之后咧，即刻入咗厕所呕啊！咁所以即系唔系话。Zoom 是完全不可行，但起码在个功能上面必定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你说刚才业界都有些结业的情况，你掌握的比例是几多 少？其实上两个礼拜我们做了，即是上个再上个礼拜啦，是啦，即是七月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的，那么约摸掌握到的呢就是两成几接近三成的教育中心同埋補習社咧就已經倒閉咗噶啦，咁但係咧因為今一次楊潤雄局長咧又走出嚟講，今次就唔係話去到幾時就再通知會唔會再停課，係直接講咧就無限期，即係直至另行通知啊。咁呢一個時間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望落去就好似無限遠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佢唔快啲走出嚟，兩樣啦，第一就係公布幾時係正式可以翻學嘅日期啦，又或者有新一輪嘅紓困措施嘅話咧，咁我哋嘅估計咧，即係響去到八月尾九月頭嘅時候咧，將會再執接近去到一半噶啦。 任偉豪 ，我頭先你提到話呢個網上教學咧，我亦都聽過，即係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啦，頭先你有一個極端例子，直情學生唔舒服。我睇到就算對一般學生嚟講咧，令到佢近視都深曬啊！即係因為如果你長期對住一個發光嘅 mon 去做咧，其實真係唔係好 work 嘅。另外仲有聽到一個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实小学生尤其是初小根本是不可能用一个网上教学方法的，基本上你要逼住家长跟他一起坐足那么多个钟才得的，你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非常之同意的，陈生，是的，其实是现实就是这样，通常可以接受到网上教学的通常都是 中學生，而且是高中生是最容易接受到。咁但係呢，小學生甚至係幼稚園嘅學生呢，因為喺個注意力集中力上呢都即係未發展得非常之成熟。咁所以呢，低年班小學同幼稚園學生基本上係唔係幾可能做到嘅。咁變咗呢，就三方面一齊受罪啦。老師就用一個好唔熟悉嘅方法去教學，學生呢就用一個好唔熟悉嘅方法去學習，同埋呢就都要夾硬去逼住去上，其實都幾虐待嘅，我覺得。如果要小學生連續幾個鐘頭做呢件事， 任偉豪啊， 家長又行唔開啦。 任偉豪啊，即係頭先都我哋都講啦，咁其實政府喺四月嘅時候推出咗第二輪嘅防疫基金啦，咁就講到話有1,200,000咧，俾一啲嘅非正規嘅私立學校嚇，咁即係包括補習社啦。咁你哋其實收曬錢未咧？咁同埋喺申請嘅過程有冇咩嘅難題？ 我哋掌握到嘅數字約莫啦，有60%嘅合資格申請嘅人士咧係到手嘅，但係仲有40%咧都仲未得嘅。 其實都花咗啲時間，即係4月到而家都4個月啦嚇，咁都仲只係得60%到手啫，係嘛？ 係啊，我哋都覺得好離譜嘅呢一件事，因為教育局去處理嗰啲即係申請嘅同事咧，聽翻嚟啊呢啲小道消息，好似話唔係好多人去做咁樣樣，咁就變咗好慢啦。 即係你覺得個問題係呢個行政嘅問題，定係多於其他嘅問題？ 派錢嗰個速度方面，絕對係行政問題。 嗯，咁申請嘅過程同資格咧，都知道業界有啲嘅聲音喎。 冇錯啊！我哋咧就唔好明白咧，點解個牌照咧係要喺上年嘅11月之前申請到嘅先計數咯，而11月之後先申請到手嘅，唔通佢就唔受呢個疫症影響咩？所以咧，我哋嘅建議係咧，如果即係派第三輪嘅話咧，絕對係要拎走呢一個門檻嘅，係直頭咧，如果可以拎走埋，一定要註冊先可以攞到呢一個嘅防疫基金嘅呢一個門檻嘅話，咁就最好啦。即係無論係註冊嘅教育中心同埋非註冊嘅教育中心，同樣都需要攞到資助，而係冇任何嘅門檻嘅。 我就唔敢代表政府講，不過我估啦，政府係會唔會擔心會有濫用嘅情況咧？即係話我知道有咁嘅基金出籠啦，我先臨去炸低啲咁成立一個所謂教育中心，跟住去申請。即係政府會唔會因為擔心濫用先有啲咁嘅限制呢？ 其實咧，佢哋唔同部門咧係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舉個例啦，洗衣業嘅申請咧，佢哋就冇呢一個門檻嘅喎。咁譬如零售業嘅申請咧，佢哋嗰個申請亦都係就咁有張 BR， 同埋咧喺鋪頭門口要即係影幅相去以示佢哋真係有實質嘅鋪頭存在。其實呢一啲嘅措施已經可以證明到嗰間係實實質質。是存在的一间教育中心的了。咁当然啦，政府有新一轮去即刻 set up 一间的话，咁佢都相当之花成本的。咁当然即係呢一个行政措施可以再讨论。 你剛才讲话注册就相信係讲緊根据教育条例注册的一啲教育中心啦。咁但係讲緊注册的係乜嘢嘅类型嘅机构，冇注册嘅係乜嘢类型嘅机构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通常咧就係兩個規矩嘅。第一咧就係你係學術類型，即係咧我要揸住支筆喺紙上面去，例如學習中英數咁樣，係啦，學術類型要申請。另外咧人數如果既係學術類，亦都同一個時間超過教7個學生嘅話咧，咁就係要申請嘅。即係話其實有好多都幾中型或者大少少嘅非學術類，其實佢哋係最嚴重嘅嗰個情況。即係舉個例啦，比較即係嚴重咧就係 pay group 啦 ，pay group 係完全做唔到網上教學嘅，係啦。咁又或者喺啲琴行啦、體育中心啦、又或者係啲舞蹈中心啦等等興趣班呢一類全部咧都係你就算遞張 form 去教育局同佢講我想註冊咧，佢都彈翻你轉頭啊，因為佢哋係被豁免嘅 嘅一啲嘅教中心嚟嘅。 因为即系唔属于学术类嘅教育中心，系咪？所以就唔俾佢注册啦。 系啦， 佢哋申请即系只系有一个简单嘅商业登记就已经可以运作噶啦嘛？据我理解，系咪啊？ 你嘅意思系边一类啊？ 头先你讲话即系啲 舞蹈啊、 琴 行 啊，系啦系啦，嗰啲就唔需要教育局，咁所以佢纯粹一个商业登记已经可以噶啦，系咪啊？ 系啦，喺个政府嘅登记上面就系咯，但系喺嗰个set up 嘅成本方面咧，例如琴行 set up 一个琴室要隔音，要可以考到试，其实系好大嘅成本嘅。咁所以如果琴行大规模喺香港去执笠嘅话咧，咁将会香港即系培养音乐人才呢一方面嘅能力咧，会大大下降。 咁以你所知咧，就因为呢啲譬如琴行啊、舞蹈室啊，咁因为冇教育条例注册，咁呢轮疫症底下，佢哋嘅生计啊情况系点样咧？ 即系其实系好睇家长嗰个心态嘅，即系即系好简单嚟讲，就系而家其实即系个防疫意识都好高啊，因为大家咁，所以大家咧都一般家长都好小心咧，去处理小朋友即系呢一啲咁样样嘅社交接触啊。咁所以大部分嘅家长咧，就算教育局咧系冇直接落 order 叫佢哋唔准开门都好咧，其实都系剩翻系好少好少学生系会去上堂。 好啊，多谢晒你任伟豪，多谢你吓。任伟豪咧就系教育中心联盟嘅发言人嚟噶。陈泽铭，头先你都话有朋友系开呢啲嘅琴行。 系啊，琴行同美容中心我都有朋友。咁基本上系停顿晒噶啦，已经。咁就整即系所有嘅学生就冇啦。可能有个别啲成人嘅学生咧，即系想去学下唱歌啊，学下琴都仲有嘅。咁但系讲真，唱歌我都唔鼓励啦，因为唱歌其实。即係個感染機會係大啲啦，但係係庫房係好緊要嘅，即係業主亦都唔肯減租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哋嘗試聯合起嚟同去業主去傾一個減租嘅結果，亦都唔係好成功嘅。 正如頭先阿任偉豪所講啦，即係究竟喺疫情底下，家長仲放唔放心俾佢哋嘅子女喺呢啲嘅教育中心度學習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變咗當嚟緊啊，即係政府係咪考慮係咪再考慮作出補貼嘅時候，頭先咧阿任偉豪所講嘅準則咧，都可能要考慮埋啦。 一位到訪嘅外國元首，佢乘搭載有救援人員同物資嘅專機抵達，而救援人員就繼續喺瓦礫入邊搜殺。一名女童被困24小时后获救。路透社引述保安消息话，爆炸增至145人死亡，最少5000人受伤，仍有多人失踪。全国哀悼死难者，有民众上街示威展示团结，他们高举国旗同唱歌。有国民质疑政府贪污同换忽职守导致惨剧，要求官员问责。当局扣留多名港口官员，又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估計大爆炸可能會令到250000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可能高達150億美元。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本港下晝天氣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漆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队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一次啦，就系漆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断断续续龙尾排队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半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黄金海岸至到小榄这一段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之前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啱啱清了场一阵，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的快线封闭了，车辆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成安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八月开始 与你一起走过。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啊，倾紧嘅咧就系疫情底下咧，各行各业的生意都受到影响，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政府应该再派发第三轮的抗疫基金呢？我们电话1872311，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欢迎打来谈谈。电话旁边有听众许先生在这里。许生。 是 你好，是请讲。 我就觉得呢，第三波这么严重，完全是因为他们那些政府高官把关不力。啊！你点可以即系明明就嚟零27-28日咁滞啊，突然间就爆翻出嚟。咁我觉得嗰啲高官咧，你起码即系捐翻起码半年嘅人工出嚟，跟住政府再派钱啦。但系唔该直接派落打工仔，根据嗰个强积金 account 嗰啲，跟住另外啲再留嘅入保，唔该每人派翻20,000啦。你个香港咁多钱，喂，你做到劈屎咁样样，嫌你又冇能力。 Okay. Lockdown 你又唔够胆，你一系就一次过14日，如果唔系你咁样有排拖啦。 明白，好啊，多谢。 你啲高官死咗先啦，一系。 又多谢晒许先生吓，咁啊，即系都认为特区政府都有啲责任啦，今次嘅抗疫问题吓。听到位听众先，有方女士喺度。 系，你好， 请讲。 咁咧，我想代表一啲我哋嗰啲替工啊，嗰啲出声啊，因为我哋咧又冇工会又冇成，咁好多时做替工，咁佢而家嗰啲抗疫咧，嗰啲正职嘅都冇乜公开，又何况我哋？咁其实由2月到而家咧，我哋大部分都系失业噶，咁但系嗰啲咩抗疫基金啊嗰啲嘢咧，全部冇我哋份喎。之前佢话有7500嗰啲自雇人士，我哋根本攞唔到嘅，因为我哋平时咧做嗰啲替工，有啲机构咧去长期帮佢做咧。佢係會幫我哋供嗰啲叫強積金嘅，咁所以我哋就唔會整一個自雇嘅強積金供嘅。咁點知我哋去申請又冇喎，咁所以咧由2月到而家7月，其實即係大部分都冇公開嘅。咁 即係你知而家啲物價又高啦，咁即係叫我哋點咧？政府叫我哋食西北風，即係捱唔到幾耐啊！即係我哋完全係冇受惠，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大機構啊， 咁呢段時間你嘅生活係點樣啊？有幾大影響啊？ 咪慳啲使咯，咁睇下積蓄可以用到幾時咯。即係而家係掉鹽水噶啦，所以即係我覺得政府冇乜理由我哋。即系呢啲咁基层嘅人啊，都冇资助， okay, 反而嗰啲咩大机构话几十亿、几十亿，即系我哋半亿都，即系唔系话半亿啊，半五千蚊都冇啊，真系。 好啊，多谢晒方女士啊，咁都有两个听众啦，即系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即系头先第一个听众就讲话，即系特区政府喺今次抗疫上面。即係每個人有唔同評價嘅嚇，就當佢各認為特區政府做得唔好嘅時候，咁其實係咪即係都要繼續為即係好多即係大受打擊嘅經濟啊，去到負翻啲責任做一啲嘢咧咁。 即係我哋英文有一句言語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啊，即係市民覺得係點咧，其實佢哋就覺得係事實嚟嘅。係咪真係事實唔緊要嘅？如果市民覺得政府做得唔好嘅話，政府其實係要企翻出嚟同市民講。點解我覺得我做得好啊？或者我真係做錯咗啲咩啊？其實嗰個解說咧，我經常都覺得政府係做得唔夠嘅。點解民怨咁多咧？就係呢個做得唔好咯。咁同埋第二位聽眾都講到係有好多漏網之魚嘅。即係喺任何嘅呢啲咁嘅纾困措施咧，一定要有漏網之魚嘅。政府其實真係要再細啲去睇一睇，有邊啲人係冇受到照顧嘅。 嗯，聽到位聽眾先，有鄧先生喺度。 係你好啊， 你好，請講。 我哋咧就做保安嘅。 係。 我哋有啲保安同埋嗰啲清潔工啊，啲同事啊，都覺得今屆香港政府處事不公啊，因為佢部分清潔同埋保安又有得派每個月1000，就4000。我哋做學校啊，做其他嗰啲清潔同埋保安工咧，一毫子都冇嘅。即係你嗰個香港政府就派曬嗰啲保就業嗰啲啊，俾曬啲有錢佬啊，啊官官相衛，利益相送啊，根本佢就唔係派助普通市民。你派俾保安，應該全香港保安清潔派先係噶嘛。你冇理由派一半派。一半有一半冇㗎嘛，啱唔啱啊？你香港政府處事太過唔公平啊。 明白，好啊，多謝鄧先生。呢、這個都係另一個聽眾呢，或者市民呢，好多時有嘅印象。即係除咗頭先講話，亦都有啲人認為呢，好似好多嘅措施都係呢俾雇主，即係譬如保就業計劃咁樣。咁好多已經即係過往我哋討論過好幾次，都有啲市民認為啊，點解係俾錢雇主？嚟到保就業，而唔係直接俾僱員先至真係落到打工仔嘅袋啊！ 係，即係我都係翻我之前講嘅，點解俾到一個咁嘅印象市民呢？其實我有陣時覺得政府未必真係成日做錯曬啲嘢，但係你俾人哋嘅感覺，你係唔公平，咁呢樣嘢係一定要解決嘅。嗱，據我記得咧，政府個解釋好簡單啫，佢話我要保住啲企業唔執笠嘅話咧，先正保到就業嘅。咁所以佢就用咗呢個方法去做，咁亦都唔係淨係香港政府咁做嘅。據我所了解咧，有啲歐美政府都係用呢個方法嘅，係保咗一啲企業而達至到個就業嘅問題。但係點解喺外國我又聽唔到咁多嘅批評？點解香港嘅批評係特別多嘅呢？咁其實政府真係要諗一諗咯。 可能即係解說啊，以至到即係下次再諗政策嘅時候，點樣去即係叫做讓大家都滿意呢，都係一個好高嘅學問嚇。 冇錯，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傾其他題目。 中國時跡。点点分析，每年啊去到呢啲夏天时分，就会开始去讨论吓，系咪开北大河会议啦？刘瑞兆， 大家就估三个内容嘅，第一个中国嘅经济，第二个就系中美啦，倾掂佢点样去做好准备，第三样嘢会倾嘅，中共嘅五中全会有可能酝酿就系人事嘅安排。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長者在這個病來說，他們那個死亡率其實比較高的，比年輕的話，安老院本身的環境始終是一個密集院舍，那裡有很多照顧的員工，那有機會他在那裡感染了，將這個病又再帶出社區，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個正常我們對於這個飛沫傳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當你照顧長者的時候，那其實都足夠的。還有即是要提醒員工，真的照顧完一位長者真的不要煩，要每次都要洗手，這樣去減低他感染第二些長者或者感染自己的機會。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今晚评论员陈泽明。陈泽明，刚才的宣传声大家都听到了，是有位老人科医生都讲，今次的疫情呢都见到是有好几间的老人院舍都出现了一个感染的群组，见到慈云山、屯门、深水埗都有几个一些护老院的一些感染群组的一些情况。以至到见到这些的长者呢，可能多时都是有长期病患，他们的感染率是高，不幸地死亡率都是比较高一些。大家都关注究竟这些护老院舍究竟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呢？是不是可能有些员工是带着病毒走进去呢？以致到他们的人手、他们的清洁情况、防疫措施是不是做得好呢？大家都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是啊，没错。我其实都留意到香港有些数字出来了，刚才讲到即是在这些老人院里面的死亡率呢是比一般的死亡率是高十倍的。即是一般的今次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1%或者3%左右的。但在这些老人院里面的死亡率呢是超过15%-16% 嘅，甚至喺香港係咁啦，美國其實都係嘅。一個老人院社中咗，其中有一人中招嘅話，傳染開去嘅機會好大。最大問題就係死亡率非常高。其實呢個唔單單只係一個健康問題啦，其實是一個道德問題嚟嘅。其實諗下，如果你知道個死亡率對呢啲老人家咁高嘅話，政府去作出一啲政策嘅時候咧，其實係生死問題嚟嘅。即是我是解決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所以一個道德的問題其實真的不容易解決的。 院舍的問題其實大家都社會都關注了很多年，即是以前都關注到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人的職員怎樣去對待啲長者，以至到那個活動的空間，還有在這個疫情之下大家就更加看得出這些院舍可能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太過擠迫、或者這些衛生問題呢，大家都關注。好了，我們的電話我是1872311 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是可能自己屋企都有啲嘅长者系住紧呢啲嘅护老中心啊，又或者见到即系呢一波嘅疫症都牵涉到好多嘅护老院啊嘅时候，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医生啊。马仲仪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见到咧，你寻日都同埋一啲嘅议员咧，都系开咗个记者会，就住而家院舍嗰啲嘅情况啦、设计啦，有啲嘅建议嘅，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观察到、研究到，其实香港院舍即系有咩问题导致即系呢个疫情系会喺呢啲地方度爆发咧？ 嗱，咁其实我寻日就同阿张超雄同邵家臻议员就一齐开咗个记招啦。原因呢，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老人科醫生啦，都同呢兩位議員呢即係跟進咗院舍事都好耐，咁其實一直都爭取改善呢個院舍一個即係人手啊、規模啊同埋一個即係空間啦、咁之前即係喺嗰個院舍事務嗰、那個即係條例個要求嗰個改革呢，都同社署即係周旋咗好耐啦。咁其實佢2018年咧就叫做即係 close 咗，即係完咗個建議書。咁我哋有好多當時建議一啲比較即係對長者係大刀闊斧啲嘅改善，其實佢哋都拒絕咗嘅。咁啊，咁就而家我哋見到個疫情啦，都同咧一啲固有嘅問題，其實係好大因由嘅。第一，空間好細啦，只因為你空間好細，其實嗰個環境污染啊就好大機會。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啲職員嘅人手啦，同埋佢哋嗰個 資格啊、衞生嗰個意識嗰度。咁因為好多私人院舍咧，其實平日照顧老人家起居飲食嘅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assistant 啦，其實都唔係保健員，冇任何嘅專職嘅培訓。好多咧呢啲都係一啲外勞添，尤其是有啲院舍，咁可能一個老細幾間院舍嘅自己經營。咁呢啲外勞咧，佢可以係住喺一個宿舍度啦，跟住咧就今日去下甲院舍，聽日去下乙院舍，今日去呢個樓層，聽日去個樓層。咁呢啲外勞咧，又轉人好都好頻常噶。咁我哋都見到咧，佢哋一嚟冇受訓練啦，咁其實佢哋嗰個衞生啊、防控感染嗰個知識，即係差唔多近零噶。咁就算你話而家疫情將至咧，你仍然係見到佢哋，譬如話冇著任何保護衣啊，冇著任何圍裙啊，咁就去換片啊、餵飯啊，所有嘢沖涼又係嗰套咁嘅制服，咁有時又唔戴口呢個咁樣嘅手套，或者戴一個手套就咁多老人家。咁另外因為我個空間嘅問題，即係老人家好多環境污染啦。另一樣嘢其實咁多年我哋都係冇要求我哋嘅院舍嘅，就係一個空氣質素同埋空氣流通嘅問題。咁其實好多年都已經有呢個流感大爆發。咁今次呢個新冠肺炎亦都係關呢個空氣嘅問題啦。因為好多私人院舍都係一啲即係我哋話啲舊樓嘅一二樓，咁其實只有啲家用嘅冷氣啊，有啲窗户啊，同埋可能有啲好少少就有即係分體式冷氣啦。但係就基本上呢啲咩家用冷氣或者分體式冷氣係冇呢個室內室外嘅空氣互換㗎，咁啲污糟嘅空氣喺度不斷喺個冷氣機嗰度循環，咁樣亦都有時候亦都唔會開窗啦，所以咧就嗰啲冷氣亦都真係可能好耐先清洗一次，咁所以嗰個情況都係幾令人即係擔心咯。 係阿馬醫生啊，即係先不如先講一講咧呢個空間嘅問題先啦，即係而家嗰個嘅院舍嘅實務守則就講到話咧，其實每名嘅住客咧嗰個嘅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咧就係 6.5 平方米。咁其實咧，以前喺討論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咧，好多人就從一個即係長者嘅活動空間嗰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啦，嚇應該多啲啦。咁但係你自己作為一個醫學角度，其實院舍裡面每個住客應該有幾多嘅人均面積先至係理想，即係喺感染風險上面係控制得比較好咧？ 嗱，其實即係我哋當日咧，即係喺嗰個改革嘅時候，我哋提咗小組提出嘅咧，就係8+8。即係個人嗰個寝室嘅空間咧有8平方米，咁樣加埋公用空間有8平方米。咁其實講真，點解係要8+8咧？第一可以做到咧，真係床與床之間有一米嘅距離啦。第二咧，譬如話你8+8咧，基本上譬如話職員去扶抱長者落床會容易啲啦，亦都有相對嘅空間咧，比一個容易就係而家啲好多職員咧就係我喺度照顧緊長者夾啦。咁其實咧，因為院舍咧，佢哋唔係獨立房嘅，都係好似啲 partition。咁仲要咧，嗰個隔板咧個高度咧，因為社署規定佢哋要一望無際望到啲長者，係去到譬如我哋企喺度個心口個高度。咁其實好容易咧，職員就係我處理緊隔長者，越長者喺我隔離嗰度嗌咧，我另一轉我另個半個身咧，我即刻隻手就可以掂到越長者啲嘢啦。咁樣基本上呢啲係比較。都唔係太差嘅院舍，有啲隔板就係，有啲咧直情係譬如四個人一個共用空間咧，就仲窄啲添。咁其實你話，尤其是有時長者佢哋咳咧，未必佢我哋好多發現院舍咧，好多長者到而家咧戴口罩嗰樣嘢都唔係做得好好。一嚟咧，可能佢哋只會除咗佢啦；二嚟咧，雖然話社署咧依幾個月已經俾咗啲口罩咧。但是有時他們都不給長者戴去、你在床上不用戴了、 okay. 那你那個如果長者咳、或者有痰的時候呢，你的空間大的時候，他在這樣傳了去第二個長者那裡，或者掉落了第二個長者的環境空間、床那些機會也都會小了、同樣你要吃飯的地方是這樣都是會好一點咯、 馬醫生，另一個問題呢，就是你剛才都有提過、一個空氣流動空氣質素的問題、都你都提到話呢，是很多院舍都是講緊用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冷氣裝置啦，但其實你認為怎樣的即是一些空氣的流動先至叫做理想呢？即是不是需要去到即去到隔離病房這類咁高質素咁高水平先至夠呢？還是即點樣情況先至夠呢？對院舍來講， 講真一句，當然就冇可能去到一個隔離病房啦，甚至乎如果你以我哋香港大部分嘅院舍，連一個普通病房嘅質素都做唔到㗎啦。咁樣咧，即係最緊要就係、我哋或者可以打比喻啦。而家隔離病房係一個鐘頭換氣咧，就係12個循環啦。 普通病房六个循环啦，其实飞机上面咧都做到六个循环，一啲大型商场咧、大型办公室、大型嘅空调系统咧都有一至两个循环。咁但係呢，你普通冷氣呢或者普通分體式係冇循環。咁我諗以往呢香港天氣冇咁熱呢，有啲譬如話你買啲院舍佢嗰、那個設計咁可以開啲窗嘅，都其實已經有啲空氣循環已經好啲嘅。但係而家大部分時候都係閂曬窗，就係冇可能。我諗其實我哋要諗一啲方法呢，都係要快啦，同埋要喺呢啲院舍就可以實行到嘅。咁樣如我哋即係所以都同啲建築測量界嘅即係專家就傾過啦，即係冇可能叫佢哋換曬啲中央系統㗎啦，可能個樓宇都唔適合，或者可取退而求其次嘅就係譬如話佢哋到多時都係閂窗開冷氣㗎，但可唔可以加返一啲抽氣線，亦都要求佢哋長期都開住一啲抽氣線，咁都令到佢有一個室外室內嘅空氣嘅流動呢。咁但係當然啦，嗰個冷氣系統嗰個潔淨嘅情況係好重要囉。 係，咁馬醫生啊，其實你哋做呢啲嘅建議嘅時候，其實有冇同啲院舍傾過呢？因為頭先你講話即係加裝一啲嘅抽氣嘅系統啊，又或者係擴闊每個人嘅人均面積啊，都係成本嚟㗎嘛，即係佢哋係其實有冇可能做到㗎？ 嗱，講多一句，我哋個都其實，因為我哋本身個小組裏面，嗱我自己本人啦，亦都有其他，譬如你用資金，其實我哋都喺院舍度出診啊，好多年甚至工作過。我哋個小組裏面有好多人，其實對即係呢個院舍情況好熟悉啦。你話加裝抽氣扇呢啲都比較便宜，其實應該可以做到。人均空間呢個問題呢，其實大家呢好多年都喺度嗰個即係 loophole 度討論，大家都話你加咗空間咁樣咪少咗位囉，咪冇老人家就唔夠位俾老人家住㗎啦，我就要加好多錢㗎啦。咁其實呢成日都喺呢個迷思度。但係我覺得呢，其實即係無論私營院舍嘅持份者啦、市民啦，其實係應該一齊呢企埋同一陣線。其實私人院舍如果佢哋咧都接受咗呢啲咁嘅情況啦，改善咗個環境，跟住咧業界係同一陣同政府講，你呢個公屋綜援嘅數字係唔得噶，你呢個錢我哋做唔到噶，我哋一定要提高收費噶。咁政府咧無可奈何，因為佢好少嘅錢唔會再人提供位置啦嘛，政府加錢，咁成個業界個健康狀態好咧，其實咧係會有人願意咧嚟咧即係參加入呢個行業。當然啦，政府亦都睇下可點樣同一啲地產方面咧有一啲租務嘅優惠，因為咧租金咧喺我哋啲院舍經營裏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明白，馬醫生啊，即係你頭先講咗，其實好多係結構性嘅問題嘅，並非一日兩日可以解決嘅。 係， 而家咁嚴重嘅問題，個死亡率咁高嘅時候，如果我真係問你，好快脆嘅可以做到嘅政策係啲乜嘢？ 如果好快脆嘅話咧，第一，我覺得咧，其實疫情去到呢度。社署牌照科真係要做一個大型嘅巡查，即係睇下咧，我啲即係員工咧，佢個衞生嗰、那個同埋一個防欠措施，做一個感染嗰控制嗰啲措施有咩做得不足？如果有做不足嘅咧，其實就真係要懲處翻咧個負責人，因為以往咧對於個別員工嗰、那個即係健康衞生咧，其實佢哋好少罰嘅，最多係睇下你有冇漏水啊諸如此類。咁坦白講啦，好大件事，差唔多藥佬咧先會去有一個罰啊或者警告。咁呢樣嘢，我覺得社署一定要做一個大規模嘅巡查啦。第二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知道啦，呢一波嘅疫情，因為院舍咧已經有成兩三 almost 一個月唔俾探病噶啦。咁但係我哋仍然見到有院舍咧係再爆發，如果老人家都唔出得去街嘅。咁係咪應該係由一啲外來嘅職員帶俾佢哋呢？嗱，我頭先講好多外勞，佢哋屈埋喺同一個宿舍控，有啲印傭、菲傭好相似，咁佢哋又會出去個社區啦，又去不同嘅院舍工作。其實另一樣嘢，我都係要考慮，或者衛生局長都講過，但唔知幾時行，就係要定時為呢一班嘅即係安老院舍嘅工作人員咧做翻嗰、那個。即 系 病毒检测咯，因为如果佢哋一有事就会传俾老人家噶啦。 好，马医生，我哋就嚟听七点半新闻啦。不如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好嘛？多谢你吓。 好啊，唔该。 我哋电话18723111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除日前确诊的一名印佣之外，再多一名印佣初步确诊。他曾经在上环的外佣公司宿舍和将军澳一间酒店暂住，和他有密切接触的4至6名外佣以及雇主一家都要接受检测。至于日前确诊的印佣，中心再追踪到另外13名外佣曾经和他有密切接触。另外多间安老院舍都新增确诊个案，屯门医院一名确诊的85岁男病人离世，他是屯门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的院友，累计死亡人数增至44人。政府早前直接委托3间私营化验所为高风险群组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政府估计涉及检测人数约50万，每个样本检测收费300多元起，按推算3间化验所至少可以收取1亿5千万。有医务化验师认为，如果有内地公司和人员来港展开检测工作，必须符合本港法律要求，例如应该申请注册或者由政府公布有关做法是设有限期，以减少公众疑虑。港铁公布中期业绩，今年上半年亏损超过3亿元。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预计疫情对港铁影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强调财务稳健。他又说疫情下上半年总乘客量按年下跌 38%。至于会否继续推出票务优惠，他说港铁要考虑可持续经营，平衡票价优惠和公司的发展需要。美国在5月初给予中国驻美记者的90日签证有效期今日届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有中方记者早前已经向美方提交签证的延期申请，但至今没有任何人获得美方的明确回复。汪文斌形容美方出于冷战思维的偏见，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美方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干扰中国媒体美国正常采访，暴露出美方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行径，促请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政治打压。中方早前说，如果驻美记者不获发签证，将会实施对等措施，对象包括驻港的美国记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较早前因为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加龙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筲箕湾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辆唔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嘅，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 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自由風，今晚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陳澤銘喺度啊！陳澤銘啊，我哋頭先都同咧係馬仲怡醫生咧就傾緊關於院舍嗰個爆發疫情嗰個問題啦。咁其實當中咧，佢都有提到一點咧，就係人手啊！因為今次發生有好多感染群組嘅啲院舍咧，都出現一啲係共用員工嗰啲情況嚇，咁以至到咧佢哋啲員工咧其實係都可能係住埋同一個宿舍嘅嚇，咁變咗會唔會係同一批嘅員工染到病之後，會散落喺唔同嘅院舍嗰度咧，就成為咗大家非常之關注。咁但係其實近年咧都聽到唔少嘅啲院舍嘅人都講啦，咁其實呢一行咧嚇，即係可能請人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嚇，即係可能好多工作都比較係辛苦嘅嚇，咁要係輸入一啲嘅外勞嘅嚇。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點樣去處理呢？即係可能啲院舍都好想做好啲，但係實在冇咁嘅人手嚇。 係，我諗即係我自己都有去過呢啲院舍，見到我其實非常同意嘅，即係嗰個環境啊並不理想嘅。第一，第二咧就係、是、人手，正如雷宇光你講啦，係厭惡性工作嚟嘅，其實大家知道嘅。咁所以喺本地勞工咁短缺嘅時候，其實真係唔容易請人嘅。咁頭先阿馬醫生都提過一點，我其實好同意嘅，即係政府可以做嘅嘢唔多，但系咧起码可以做巡查嗰度做多啲，真系喺嗰个卫生嗰个条件方面，起码政府做咗佢嘅监管工作。就依啲咁嘅外勞又好啦，或者就算係本地員工都好啦，我哋嚴格翻少少，遵循翻佢嗰個衛生最基本嘅條件。咁我唔敢話可以將成個感染隔絕咗，但係咧，起碼可以減低院舍與院舍之間嗰個互相交叉感染，呢個係擔心嘅。 好，我哋電話繼續請翻咧，係公共醫療醫生啊，佢馬醫生係。即係我哋想揾翻馬醫生出嚟，同佢傾其他嘅話題啦。咁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都歡迎大家聽眾咧係打嚟咧講一講咧，就係你哋嘅意見噶。電話旁邊請翻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怡醫生啊，馬醫生。 你好， 你好啊，系有你喺度咧，不如都想同你倾多一个话题啊，咁就系一啲内地嘅支援队啦，吓，因为咧就系内地咧就系特区政府早前咧就系向中央政府去到请求协助啦，咁而家咧就系内地嘅一个检测支援队嘅先遣队吓，已经嚟咗香港啦，并且咧就同唔同嘅一啲化验所去到嘅人员咧去到会面啦，去探访啦，咁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呢个检测队支援队嘅队长啊余德文咧亦都嚟到本港啦，咁而咧就系亦都另一队咧，亦都系形成紧，咁就系咧系喺香港仲会做一啲嘅日临时医院或者叫做社区一啲嘅治疗设施嘅一啲支援队咧，亦都可能咧即将会嚟香港噶啦。咁但系见到呢个嘅内地支援队咧喺香港嘅医护界近排咧都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吓，咁有啲人就觉得质疑翻一啲内地人员嘅一啲资格啦吓，以至到佢哋嚟到香港究竟系做咩工作，系咪？会做临床咧，大家好关注，都想问下马医生，其实你哋医护界有冇啲咩嘅特别关注嘅地方 咧？我谂咧，医护界第一个问题就系咧，无论政府咧喺佢当初计划啦，到而家都嚟啦，其实咧医护界咧对佢哋所知咧，佢哋会做乜咧，就同普通市民一样咧，其实系一无所知噶。即係正如我都見到你哋有啲媒體都想啊，佢哋嘅行程每日係點啊？都即係只有好似狗仔隊跟蹤佢哋。咁即係我哋又知道，其實即係可能醫管局高層有冇話知道少少，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前線嘅，即係就算我作為工會，其實即係無知乜都唔知，即係可以報紙先啫。咁你乜嘢都唔知道，自然就係會有好多疑慮噶啦。其實一直都唔係太明白點解政府。在籌備在想要援手之前不跟我們業界談下呢，我們要什麼援手，怎樣援手才最是需要是對呢？現在你來見到，即其實大家要磨合的，即呢譬如我們大家說大家用那個採集樣本的方式已經是有不一樣啦，大家對怎樣為 心目中所要嘅嘢又係有啲唔一樣啦。咁我覺得其實仲有當然啦，譬如話因為香港我哋始終嗰個醫療系統咧，即係個問責制度咧，都有啲似西方嘅病人嘅私隱啊，如果醫療事故啊，咁其實都係要嗰個醫護人員自己，如果你係一個有牌嘅醫護人員咧，有一個責任啊，負翻啊，病人亦都可以追究。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哋嚟到而家，即係就算臨時嗰、那個即係 registration， 佢哋都冇去申請嘅。所以都令到大家有好多疑問咯。其實大家出於呢啲疑問或者甚至乎憂慮咧，就並唔係某啲人士咧不斷喺度吹嘘話我哋排斥邊啲人啊、保護主義啊，甚至對國家唔友善嘅，而係我哋都蒙在鼓裏咁樣咯。 咁而家支援隊嚟香港都係即係已成事實啦。咁其實你會期望同內地呢啲支援隊有一個點樣嘅合作關係咧？或者係佢即係有啲邊啲需邊啲方面啊？係香港係好需要呢啲支援隊去幫手 嗱，我諗或者即係其實講真，即係我先講香港有邊一方面，其實我哋會覺得我哋處理到，或者亦都係比較希望咧，係由翻我哋自己本港嘅團隊去處理。我諗臨床方面咧，絕對我哋覺得第一係處理得到嘅，因為即係我哋醫管局咧，而家即係基本上啲服務咧已經完全重組咗啦，啲非緊急嘅服務好多都已經叫停咗。所以咧，其實亦都今次係好快動員咗啲其他科目嘅人手一齊嚟幫忙。所以你話即係對呢啲即係確診病人嘅臨床照顧啊，我相信就亦都因為呢啲嘢其實好講默契。你見到其實而家亞博咁成功咧，都係我哋成隊團隊嘅人上下心同埋個默契喺度。咁我諗臨床啊、亞博啊、醫院喺呢幾笪地方。病人有關的工作，甚至乎病人有關的檢測呢，我覺得都是一定要堅守回香港的團隊處理。咁至於你話即係我鍾意你頭先講一句已成事實啦，咁人哋嚟到都要睇下點㗎啦。即係如果政府係聽或者聽我哋嘅提議嘅，咁我哋會覺得你話呢去全香港做一個普查呢，或者甚至乎有報紙話佢哋鍾意用一個混合普查，我自己個人就認為意思不大，咁但係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安老院社個職工嘅問題啦。咁樣如果你話定時為呢啲職工做即係呢個病毒檢測咧，都係相當大嘅數量嘅。如果唔想話加重衛生署啊，或者我哋醫院裡面嘅化驗所嘅負擔，可能呢啲團隊就可以幫手呢部分咯。 OK， 好啊，唔該曬馬仲怡醫生，多謝你嚇。馬仲怡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嚟嘅。陳澤明點睇咧？馬仲怡就話。唔係真係對內地有仇視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好似有啲輿論喺度講緊香港人咧，就係反對或者質疑呢啲內地嘅支援人士咧，就好似係對內地唔友善啦，反內地啦咁，係咪已經做咗一個即係好似非黑即白嘅一個壁壘分明嘅一啲輿論咁樣咧？ 我相信香港咁多元化社會啦，即係我亦都承認真係有啲人係對內地係敵視嘅，所有嘢國內佢都覺得唔好噶啦。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其實大部分中間嘅市民咧都係理性嘅。其實如果佢覺得疫情咁嚴重，做到任何嘢係幫佢解決到個疫情，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嘅。咁當然啦，我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啦，我亦都好重視個法規啦。咁如果真係有現行法規嘅，就唔禁止一啲海外非註冊嘅醫護人員喺香港執業咧，咁應該要尊重翻呢一個規矩嘅。咁所以幾個唔同嘅考慮因素之下，點樣去作出一個平衡呢？其實希望大家都客觀少少去分析翻件事啦。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傾翻咧立法會真空期應該點樣處理？我哋電話1872311。 特首咧就宣布啦，就用紧急法将原定咧系9月6日嘅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公民党主席梁家杰， 我觉得梗系冇必要啦。我觉得就系用疫情作借口啦，其实系处理紧一个选情失利嘅问题。 立法会议员林美芬， 人命关天，生命优先，我睇唔到咧，政府同埋选举事务处唔会造成更大嘅风险。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法医研究所透过现今科技可以将古代的谜团解开，咁现代的谜团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破解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经典广播剧《群莺乱飞》， 咁因为呢树唔净止有食，而且有色，食色之徒嚟到呢树，可以有双重嘅享受。 钟伟明 做女招待啊，食嘅好，着嘅好，又唔辛苦噶，搵到好多钱噶。 郭剑清、凌涵主演，周末午夜场《群莺乱飞》，八月八号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日评论员陈泽铭喺度。陈泽铭啊，你倾倾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啦，咁呢一年嘅真空期点样处理呢？咁报道就话咧，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咧就喺香港啦，咁呢几日咧都话见过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去到提意见啦。咁观乎咧呢啲人士喺对传媒嘅访问之中咧，即系有几个一啲提议啦吓，即系包括。究竟呢一年是现届嘅议员去到延任啊，还是成立一个过渡又好、看守又好、临时又好嘅议会呢？好啦，如果是一个咁样嘅临时嘅议会，嗰个法理基础又系点呢？好啦，有呢个临时议会嘅时候，咁究竟个组成系点呢？系边个话边啲人可以落到嚟呢一年嘅议会入边呢？咁之前咧就有几名嘅现任议员咧就系参加选举，咁但系就俾选举主任咧就系裁定提名无效，即所谓 DQ 啦。佢哋仲应唔应该留翻呢个议会度咧？好多呢啲疑问啊！阿陈泽铭，你又点睇咧？ 系即系问题非常复杂，不容易解决。大家如果嘅记忆仲记得嘅话咧，其实我哋喺97嘅之前咧，我哋有一個臨立會嘅。咁當時咧，就如果大家記得咧，就因為所謂冇直通車嘅安排，就係彭定康嘅政改咧得唔到中方嘅認同，咁所以咧就會有個臨立會嘅成立，就係97年去到98年先正冇嘅。咁呢個臨立會當時嘅做法咧係委任嘅，係完全委任。邊個委任咧？就係、一個叫推委會嘅一個組織去委任。咁但係我個人啦，我個人意見咧就係、是。香港已經發展了民主政制咁多年，大家都習慣了選自己的議員出來的。如果我們這一年真空期純粹是用一個委任式的議會，我想相信市民都不是很接受的。所以可行一些的方法當然就是將上一屆的立法會任期的議員全部過渡啦。咁過渡係咩意思呢？係佢哋再延長佢哋任期一年啦。第一話係重新委任佢哋啦。呢個關鍵啦。因為如果你延長佢哋嘅任期嘅話咧，上一任嘅議員應該所有都過渡嘅喎，係咪？但係如果你係重新委任一班新嘅議員，不過咁巧佢哋全部都係上一屆嘅議員，嗱咁就有個關鍵啦。係唔係 DQ 咗嘅議員就唔應該委任咧？係咪要佢哋重新再宣誓咧？透過一個宣誓的方法知道他們是不是應該在這個一年期間可以做到呢？所以有很多是技術性的問題在這裡存在的。不過我始終我個人覺得呢，即是香港人是接受一個我們一個所謂民選的議會的，我希望都尊重這個傳統咯。 是的，就是這個臨時議會究竟即人大常委咧，即外界就去到關注到，咁可能未必真係指名道姓話嗱，邊個可以係過渡到嘅，邊幾個就唔得，應該未必咁樣。會唔會就係畫一啲嘅即所謂紅線去到決定呢、這個邊啲人可以即留任呢一年嘅議會咧？咁而喺呢個嘅處理嘅時候，處理呢啲紅線嘅時候。咁係由邊個去到決定邊啲人留得低，邊啲人要走咧？呢啲咧都可能出現好多即係法理上面嘅爭議。 冇錯，冇錯。即係我諗，如果我個人嘅大原則，始終都係，如果香港現有嘅法例可以處理得到嘅話咧，我哋就處理咗佢，就唔需要一定下下都走去人大到求助嘅。因為始終香港嘅普通法傳統咧係有佢嘅優良嘅地方啦，咁多年都運作都係暢順嘅。咁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啦，冇辦法啦，冇問題嘅，去揾人大常委去釋法又好啦，決定又好啦，佢有幾種方法去做嘅。不過我都係用翻頭先講嗰個原則，我都係希望尊重翻香港一個所謂有民意代表嘅傳統嘅一個議會咯。 我哋電話1872311，唔知聽眾又點樣睇呢個嘅議題咧？我哋電話旁邊咧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君如啊。黃君如你好， 係好兩位主持人好。 先問一問咧，你呢一年啦嚇，呢個所謂真空期咧，究竟係延任啊，定係成立一個即係臨時或者即係過渡嘅議會咧？ 我的睇法就是应该是一个过渡性的议会，可能是一个临时一年的议会，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我都交了个书面意见上去的，那个意见其实就很简单的，因为未来一年呢，其实我们全个社会包括特区政府也好，全体市民都好，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那个抗疫和这个振兴经济这里的。咁所以咧，應該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辦法嚇，做得嘢越少嘅辦法越好，即係解決咗呢個立法真空嘅問題，就唔好俾佢有一啲即係正如頭先講嚇，更多嘅爭拗，咁呢個唔值得啊嘛，唔值得不將嗰個精力將個放喺個立法機關組成嗰個爭拗上邊嘅。咁所以你最簡單嘅辦法咧，即係我個人意見啦嚇，唔代表其他人。我個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一個即係直通車的辦法啦，將第六屆的直通過咗去呢個一年的立法會啦，個名點叫就再計啦，你可以叫佢臨時立法會又得，係咪？咁直通的意思就是即係三重直通啦，第一就是成員直通啦，係咪？全部人啊，即係現任嘅咁啊，全部直通過去啦，做多一年啦，即係咁。咁但係第二咧就是你里面嗰个组成都直通啦，即系话你唔需要重新又选个主席啊，又选个即系个小组又去再报个名啊，嗰度你都又要嘥一啲时间啦，系咪？一年嘅时间唔多，咁我哋就搞得嚟都搞咗两三个月去。咁即系第三个直通咧，就系、是、如果得嘅话咧，呢、這个我唔知得唔得，我又会请假嘅。就话如果你第六届里边咧，因为出现咗各种事情啦，包括立法会。自己都瘫痪咗吓，被人破坏咗之后就瘫痪咗几个月唔能够工作，系咪？跟住又有拉布啊等等嗰啲情况出现，系好多呢啲嗰啲议案咧，其实系嚟唔及处理嘅。咁啊，如果你话新一届议会咧，佢又其实系可以，佢系冚唪唥嘢都要从头嚟过嘅。 嗯。 咁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从一个效率嚟讲咧，你容许呢一个一年嘅议会咧，系处理埋即系。即係嗰啲議案都可以直通嘅，即係未處理嘅議案直通嘅，咪處理埋佢咯。咁咪可以即係多啲時間嚇，即係處理我哋眼前要面對嘅問題啦。咁我個諗法就係、是越簡單越好咯，即係咁樣。 黃君如，你講緊嘅直通咧，即係嗰個組成咧係現屆嘅立法會嘅議員咧就直通過渡啦。咁但係邊個去到？叫做即係去到決定佢哋可以直通，或者即係個權力喺邊度？係邊個機構可以決定係咯？ 人大常委啊！ 人大常委啦，就係 啊！人大常委攞個決定就得㗎啦。 嗯， 係。咁當然佢仲有啲細節啦，佢使唔使宣誓就職啊？等等嗰啲，即係呢啲就係技術問題啦，係咪 ？OK， 咁你直通嘅意思即係話現任六十幾名議員，即係都係全部原班人馬去留任多一年。咁但係即係之前都有啲嘅建制派聲音都認為啊，好似有幾位係參選嘅時候被 DQ， 咁如果繼續留低，好似有啲矛盾，有啲尷尬，你又點睇呢？ 咁係有道理嘅，即係有尷尬嘅，因為DQ 佢個理由呢就係因為佢唔符合遵守基本法啊，即係呢個理由嘛，係咪？咁你而家俾佢延任呢，咁係咪同呢個有矛盾呢？咁呢個係有一啲問題喺度，但係我諗任何方案都冇十全十美嘅，咁你只能夠揀一個，即係喺我個角度，我覺得最簡單嘅辦法啦。反正你換另一個方式，譬如舉個例，你唔俾佢過渡呢四個，可能又引嚟另外一啲問題噶。譬如你有啲界別嘅嚇，譬如可能法律界啊、會計界啊，咁佢又冇咗代表咯，咁點咧？咁你去委任一個人去啊，係咪選就冇可能噶啦？咁總你委任一個人入去啊，咁又會有另外一啲爭拗。咁所以你呢個只係。即系冇而家喺現成裏邊咧，就冇十全十美嘅辦法嘅。咁所以我嘅睇法就係，你只能夠揀一個最簡單，即係最做嘢最少嘅辦法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因為反正都係一年嘅啫，係咪？呢一年後咁你咪再選舉，你用嗰個選舉先再決定啦。即係咁。咁你話立法，你話嗰個選舉主任嗰個 DQ 咁，你從法理上又冇話講唔通嘅，即係從情理上可能有啲講唔通。但從法理上又冇話講唔通啊，因為佢哋處理緊係第七屆嘅事啊嘛。 嗯， 咁我第七屆係出年嘅事啊嘛，咁你咪出年先 如果你有投選過，咁你咪出年先再處理咯，係咪？ 有個講法咧，就阿黃君如有個講法咧，就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所謂過渡嘅議會啦，你叫佢咩都好啦，臨立會又好啦。咁佢有一個講法咧，就佢就唔應該咧就處理太多嘅事務嘅，譬如一啲新嘅項目就唔好處理啦，一啲最緊急、最必要嘅事務，例如財政預算案，例如呢一個特首嘅施政報告，咁係一啲緊急嘢佢先會處理。咁你又點睇呢個建議咧？ 既然成立咗個立法會咧，我覺得應該佢該處理嘅嘢佢就處理啦。因为佢系一个立法会嚟，咁啊个政一个虽然唔系好正常，但系佢都系一个完整嘅立法会啊嘛。咁佢能够处理嘅，佢应该处理嘅，佢都要处理噶嘛。即系系嘛，譬如你话拨款啊，譬如你话抗疫啊嗰啲拨款啊等等，系咪振兴经济嘅计划啊咁，佢都要处理噶。咁佢应该要处理嘅，紧急嘅当然要处理啦。但系如果你话成为一个立法会咁吓，即系个临时嘅立法会，但系佢只系处理少数嘅嘢咁。咁你問我，我覺得便宜咗啲立法會議員咯，即係咁啫嘛，係咪？ 再誇張啲嘅講法咧， 你照俾佢十二個月嘅喎，咁然之後開兩次會就搞掂嘅喎，咁對我哋落蘇人嚟講咪唔公道咯， 啱啱啱。有個更誇張嘅講法就話，不如過埋23條佢啦，好唔好？或者更改議事規則啦，咁你又點睇呢啲咁較為極端啲嘅講法咧？ 呢、這個有兩樣嘢，當然你話從嗰、那個呢、这个是一个政治判断嚟噶，系嘛？呢、这个、一个政治判断，你要等特区政府同呢个立法会佢哋咩啦？因为而家实际上喺现行嗰个第六届嗰个立法会里边，好多议案都砸住过未过到啦。 嗯， 何况一个新嘅，即系廿三条啊，或者一个新嘅即系议事规则啊，即系等等啦、啊。咁呢啲就要佢局内人去处理啦。即系呢个系我始终系觉得。而家最重要嘅係嗰個抗疫同埋振興經濟咯，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即、就、係、是、對香港嚟講。咁你按呢個先後緩急去處事啫，嚇。 嗯，阿黃君如又點樣睇呢個即係政治嘅意義咧？因為即係始終可能會啲市民覺得呢一年嘅立法會可能並不是佢哋選出嚟嘅任期，即係冇一個正當嘅一個授權。咁變咗呢一屆立法會所做嘅嘢，會唔會都可能有啲市民覺得唔應該承認啊？ 睇佢做咩嘅啫，我谂系嘛，睇佢做咩啦。譬如佢嚟你呢个林立威咁样，咁佢通过财政预算咁啊。譬如你话佢就算最紧急嘅，佢一定要通过财政预算嘛。咁你通过财政预算，你话佢冇认受性啊？呢、這个我唔承认啊。咁得唔得？唔得噶嘛。你冇认受性唔承认，你都要接受呢个啊嘛。咁嗰、那个我都话嗰个唔系一个理想嘅状况。而家因为疫情嘅问题，你有呢个一年嘅真空期，系嘛？对于任何地方都系呢、這个唔系一个正常嘅情况。而家我哋系处理一啲唔正常嘅情况，咁、 okay. 你就唔能够用一啲正常嘅思维去判断呢样嘢啊嘛。你只能够系喺咁嘅情况下边，我哋只能够选择咁样。即系呢样嘢啫，即系咁解。喺咁多个选择里边，边样嘢对我哋嘅伤害最细咧？边样嘢对我哋嘅利益最大咧？就系咁样去选择噶嘛。你话要一个同一个正常嘅，我又要佢选出嚟，又要乜嘢咧？呢个系冇可能噶嘛。而家 ，OK， 好啊，多谢晒黄君如，多谢你吓。黄君如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噶。陈泽铭啊，睇嚟黄君如嘅建议就会比较。即系外界视为宽松一啲啦，即系因为佢认为即系现任嘅议员咧都应该顺利过渡晒去新一届嘅一年嘅临时议会嗰度吓。 系冇错，我亦都明白有部分人士嘅睇法就系话，既然呢几位起码有四位啦吓议员被 DQ 嘅，即系话根本佢哋冇资格喺法律上系冇资格成为立法会议员嘅。咁既然呢一届亦都完咗上一届任期啦，点解我哋继续俾佢做咧？咁呢个亦都唔好。可以话佢哋系拣嚟嘅，系有言之成理嘅地方嘅。咁所以，正如我讲，喺法律上面要解决嘅嘢，其实不少嘅。 咁但系都要即系睇睇系市民嘅一啲观感啦。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呢一年嘅议会吓嗰、个认受性有几强咧，都要睇睇咯。即系做啲乜嘢吓？ 仲有国际上面嘅睇法啦。我哋而家今时今日都唔可以完全唔考虑其他国家嘅睇法。 系啊，咁都见到，因为即系立法会选举押后咗之后咧，其实唔少嘅国家都系提出好多嘅关注啦，甚至咧即系提出谴责啦。咁变咗嚟紧呢一个嘅一年嘅真空期点样处理咧？相信好多国际社会咧都系。 係關注下。咁嚟緊呢就星期六開始啦，咁人大常委會呢就會係一年幾日開會，咁相信呢其中一個議程呢都可能會係呢個香港立法會真空期嘅問題，究竟會點樣處理呢，我哋要拭目以待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唔該曬陳澤明， 拜拜 拜拜。